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1集《大老云集》开学。程老爷子放下筷子，拿着手机思索了好半晌，他张口本来想说什么，但看到秦冉，他又收回了口中的话，摇头道： 没多大事，你们别担心。 程老爷子说完神色如常，继续拿起筷子吃饭。以往吃完饭，程老爷子都会找些借口留下来，今天走的却很急。程温如本来有事要跟程俊商量的，看老爷子这样，拧眉也拿着公文包追了出去。 爸，出什么事了？ 程温如走到电梯，按了地下一楼，侧头询问程老爷子。程老爷子抬头看着电梯上方红色的楼层数字。 今天129那边有异动啊，最近一年京城是越来越不太平了。 云光财团的入住，129的异动。 129异动？ 程温如诧异的抬眸。129跟其他不同啊，太过神秘，资料也少，情报网几乎遍布全球，谁也不清楚他手里有没有捏着几个家族的命脉。电梯门打开，程老爷子往外面走。 听说有两个核心人员来到了京城，欧阳威看到了。 不会是巨鳄吧？ 程温如拧眉喃喃开口。 怎么会把这么危险的人物放到京城？ 我先回去看看情况。 程老爷子停在车边，手放在车门上，没有立马进去。 那欧阳威听说会成为129的终极成员，秦家更毫无胜算了。 程温如多多少少知道129元老的一些信息，129之所以掌握这么多情报没人敢惹，一个原因是129的势力，另一个原因则是129的几个元老成员特别恐怖。关于巨鳄的事情，京城四大家族都听过，边境的一个武器大佬。欧阳威要是真的打入了内部，不说早就没落的秦家毫无胜算，就算其他几个家族都要忌惮欧阳家。云锦小区，秦玲把秦冉发过来的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盘腿坐在沙发上继续通关格子的游戏，耳朵上塞着耳机隔绝杂音。不远处的饭桌边，秦汉秋正在跟那位秦叔说话，秦叔把一个文件夹递给秦汉秋。 学校我已经找好了，国际小学。秦玲以后上小学，你跟着我学一些东西。 秦汉秋接过来文件袋，讪讪地点头，然后翻开来看，里面一堆繁杂的文字，他看得头疼。秦叔看他这样，心底叹了一声，手撑着桌子站起来。 他在干嘛？ 秦叔在大厅里晃了一圈，目光放在秦玲身上。他身侧的中年男人这几天都跟在秦汉秋他们身后，怕他们惹事。闻言低声回答， 是在玩一款游戏，好像是他姐姐给他玩的。 他姐姐？ 秦叔听到这儿不由按了一下眉心。中年男人听出来秦叔心里应该十分失望，没敢再说什么，只低了低头，心里也叹息了一声。秦叔花了好大代价才把秦家正统的奥爷找回来，谁知道毕竟是从小走失，没有家族的培养，算是赶鸭子上架。秦叔在这儿停留了一会儿就回了秦家，中年男人把他送了出去。他走之后，秦汉秋才不逼迫自己去看那些数字，而是走到秦玲身边蹲下来小声道， 小玲啊，明天你姐姐开学， 我们去看你姐姐好不好啊？ 秦玲手指在屏幕上翻着，终于过了这一关。她伸手取下了耳机，听到秦汉秋的这句话，她眼睛亮了亮。 好， 中年男人很快就回来了。听到他们明天要去看秦玲的姐姐，他也没有阻止，只是严肃地嘱咐 二爷，不要告诉他你们现在的情况。 秦汉秋早就跟秦冉说了，不过他没有跟中年男人解释，只是憨憨地点头。 我知道， 明天我送你们去。 中年男人看了秦汉秋一眼，觉得他应该不会乱说。秦玲已经低头拿起手机在联系秦冉了。翌日，京大第一天开学，秦冉去得很早，因为他来得很早，新生招待处的人还不是特别的多。程俊拿着他的行李箱站在路边等他去新生招待处，秦冉眼睛一扫就走到最近的一个新生招待处，他长得扎眼，几乎一去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几个学长们立马围上来，因为他没有行李，都想要自告奋勇带他去办手续。 行了，我来吧。 说话的是一个气质略显温润的男生，他接待了秦冉。 学妹，你没有行李吗？ 头顶太阳太大，秦冉压了压头顶的帽子。有，在那。他伸手指了指程俊的方向。程俊单手插兜，因为他去的时间太久了，他就懒洋洋地坐在箱子上。大夏天的，他依旧穿着黑色的 T 恤，硬的锁骨一片银白，懒洋洋地晃着腿，引起了过往学生的注意。 哦，那我就轻松了。 男生一愣，然后笑，带秦冉去办手续，心底啧了一声，长得这么好看，果然不是单身狗。 我是夏民，大二法律系，你有兴趣加入校学生会的话，记得找我。 两人离开新生招待处，一行学生会的人不由面面相觑。 新生是不是来错学校了？我们不是影视大学啊。不知道是哪个学院的， 长得这么好看，应该是艺术学院吧？ 不管是哪个学院的，肯定不是那四大学院。 嗯，看来校花榜要多加一个人了吧？今年新生资源不错。 什么叫校花榜多加一个人？他这明明是要傲视群雄啊！ 因为人不多，秦闪也没有排什么队，不到一个小时，手续就办好了。他分到的寝室是老教学楼301室，因为来得早，寝室没有其他人。寝室有四张床，每张床上都贴了名字。秦冉的床铺靠近窗边，他跟程俊随手把东西收拾好就下楼了，没有留在寝室。新生报名一共有三天，报完名不一定要住在寝室，有些学生还会趁这三天跟父母好好玩玩。与此同时，一辆黑色的车也停在了热闹的商业街门口，驾驶座上坐着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他停了车看向秦汉秋，挺诧异的。 他姐姐考到了京城的大学？ 这一块是京城的大学城，集结着所有的知名大学，能考到这儿的都不简单。秦汉秋脸上的笑容毫不掩饰。 是啊，今年刚高考完。 中年男人确实很惊讶，他找到秦汉秋的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他的资料那么难找，因为秦汉秋在宁海镇，表面上是一个扶贫地点，实际上是几个大家族的实验基地。说是扶贫，不过是让更少的人去那儿发展。也因此，宁海镇的资料专门有人把控，想要调用特别难。中年男人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秦汉秋近些年的事儿。他跟秦汉秋接触过，自然知道他之前一直在工地搬砖，文化程度不高。不过毕竟是秦家二爷，不能一辈子就在宁海镇过吧。 好在秦玲还小，这会儿开始培养还来得及。至于对方的两个女儿，她也听说了，本身没有多大期待。秦家局势险恶，找回秦汉秋跟秦玲都要冒好大的险。只是这两人跟他们想象中不一样，所以对另外的两个女儿就没有多大的期待，却不知道她竟然考到了京城。中年男人有点惊讶，不过也没有多问，只是再次叮嘱了一句，让秦汉秋不要多说。说完之后，觉得自己太过刻意，就随口问了一句，秦染学什么？秦汉秋不太清楚秦染学的是什么，他就兴奋地开口， 他小提琴学得很好。 秦染给秦玲发过一个视频。说到这儿，秦汉秋拿出手机给中年男人看， 你看看啊。 中年男人是一个大老粗，听得有些不耐烦，只是敷衍了两声。秦冉这会儿刚从寝室出来，秦汉秋跟秦玲就没有去京大里面，只在一处路口等了两分钟。秦宇本来是打算去 M 州的，眼下名额是汪子峰的了，所以开学日他还是跟宁晴一起去京大报名。沈家的车开往京大路口，秦宇无意识地看着窗外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路口的秦汉秋。他手一紧，不可思议道， 妈，他们怎么会在京城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